德国反帝论坛最近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，全部爆发出朝鲜民族强大的力量和高昂的统一意志，一定开创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。